好啦，又翻嚟新一集嘅牛医生与狗护士啦。 系，我哋去咗游行未啊？仲未啊？ 未去游行，屌你！因为我哋一日录紧晒啊。 阿笋哥有未啊？ 阿笋哥捻咗未去啊？屌你！ 我惊阿笋哥俾嗰啲男人揿紧啊！ 八个捻咗屎无论大啊！ 呢排咧，你有冇打流感针？ 嗱，我话俾你听，医院有得打，我打咗完只手肿捻晒，我怀疑嗰啲流感嗰啲疫苗啊，已经 系屎水嚟噶， 唔系嘛？ 咁乜得吹？ 咁撚仆街，屌你老味！你俾啲流嘢我都算啦，俾屎水我打。屌你老 味！嗱，我啱啱咧，嗱，政府咧就話有水貨入侵啦，即刻我有啲病人帶。 不過我想問下，水貨係咪真貨嚟嘅咧？ 嗱，咁講啦，水貨其實都係真貨嚟嘅。 咁點解會有水貨咧？ 哦，因為香港唔夠針，所以有水貨咯。 咪都係嗰間廠出嘅。 係啦，佢指定喺大陸製造。 即係玩嘢啫。 咁有啲人喺嗰個大陸攞翻嚟唔夠貨嘛。嗱，因為咧其實咁樣嘅。香港咧啲貨訂曬啦，咁嗰啲代理咧又唔知做乜撚嘢喎，就唔攞針翻嚟，搞到香港冇貨。 喂，同埋一樣嘢，我覺得流感啊呢個世界唔會爆發，唔會好似上一個世紀咁撚樣爆發。 我講俾大家聽啦，就其實咧香港做生意咧係得幾間廠攞流感針，但係佢哋咧每次都係俾外國咧就逼佢哋落一份嘅，就好撚大嘅。 係 咁。你落完而家打完啦，佢下一批再落一份喎，佢一陣間攞唔撚曬，咁就自己蝕桌。 係啊， 梗係唔撚攞啦，所以佢將個勢整得好緊張。嗱，出年再攞大份啲，佢永遠自己做生意人唔會有撚蝕底嘅。 哦，明白。 你明啊？ 歷史咁撚樣， 所以你咪自己走出去大陸攞咯。你都係邊撚度好啦？波斯尼亞、撒馬利亞、南極、北極啊，我企我嗰度攞出嚟又得。 其實都打唔死人嘅，但係點解？嗱，我覺得今次咧啲疫苗水貨唔水貨， 我啲撚樣驚同埋點解啊？啲仆街眼紅啊嘛！你有針打我攞唔到，我唔督鳩你。 我覺得係啲針嗰啲 vaccine 裏邊已經受過污染啦。 污染人嘅思想裏面有污染啊！ 人嘅思想喂有污染咗好多年啦，屌你！ 你睇下嗰啲教授啊，又話啲咩中文大學啊唔肯打，打咗唔單止有副作用啊， 佢收撚咗第二間藥廠錢啊嘛！屌你！你聽啲教授講你都好信嘅。 你睇下美國嗰啲人哋打水針都打唔撚死啦，何況打真嘢俾你？ 打白粉都未撚死啦！ 想想人家幾負責任，在特登在深圳大陸坐船偷渡嚟翻嚟香港，仲要一個價錢咁低咁低咁平， 咁係喎， 幫你哋啲撲街打，打完之後又話屌鳩佢，又話趁火打劫，又問人哋攞翻錢，嗰啲冚家產又講國語，喂我不知道啊，嗰啲針啊做咩撚嘢咁樣？ 屌鬧啊！俾你聽，呢個世界都係講錢嘅，就係啲錢傾唔掂啊，梗係會咁噶啦。 唔係啊，人衰價講錢啊，攞著數啊。 呢個世界係咁噶啦， 哇！嗰啲咁啊真係正叫咩閪正 啊？閪正嘅正撲街啊！屌打佢老母嚟唔切啦啲。 真啦，又系嗰间厂，不过写住大陆字。我有个客仲捻傻閪嘅，打电话嚟。哎呀，阿牛医生啊，前一排打嗰啲针咩？而家我好惊啊！我话你一家有冇事啊？哎呀，幸好啊平安。 嗱，我话俾你听，嗰啲捻样摆栋门出嚟做咩？呃钱咯，想。 佢啊， 想你赔翻俾佢咯。 因为点解啊？我哋同佢打得平啊嘛，平嘅梗系冇好啦。嗱，下次啊，提醒大家同行啊，打贵贵贵。貴一貴，佢哋嘅仆街係講得值㗎啦！ 我話俾大家同行聽啦，抽啲鹽水落去， 係啊，抽啲十蚊鹽水，屌你哋鹽水貴啊！ 黑水啊， 水喉水得啦， 你打唔死人㗎！啲導遊攞屎水攞白粉都打唔死啦！ 嗰啲仆街打佢又喺度咁撚驚，所以咧，我話俾你聽，就算流感大爆發，呢啲咁多仆街死唔死唔撚去啊 嘛！ 天擇係一個天然道理，係要每年都要死咁啲人嘅。而家地球點解會咁辛苦啊？你知唔知啊？就因為啲仆街死唔撚去。 係咯，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最恐怖嘅。 地球而家唔係藍色噶啦。嗱，最近咧兩個太空人咧，咁啊受接受訪問喎，有個妹妹問佢。太空人先生，你講你講得唔好啦。佢話你咧係咪真係咧飛上太空咧，見到個地球咧係見到萬里長城啊？佢話萬里長城見唔撚到啊，見到沿海線啊。梗係啦，地球咁樣受污染。 我話俾你聽， 地球都見唔撚住啦，你老母 閪。人都污染得好緊要啦，而家啲人嗰思想真係點啊？ 萬里長城喎，我真係， 唉嘥撚氣啦！而家啲人嗰思想根本污染得好緊要。 就嚟見到金鑽啊！ 咦都好喎，好耐未見到金鑽啦，屌鑽機。 咁人正眼一望，見到半個波蘭街金磚 啊！屌，光鳩救地球，香港冇窮人，屌你老味 閪！你而家個地球咁撚污染啊！ 嗱，講起污染咧，我話講一樣嘢就係、是。 近排咧有一單新聞咧，就係、是、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啦。你哋嘅 email 個信箱裏邊可能收到阿小花同埋 Chop Chop 嘅 小甜甜 嘅，唔係嘅即係受傷嘅 三腳貓喎、 變咗三腳貓， 三腳貓功夫咯。 嗱，好老實講啊，牛醫生你係養貓，我亦都係養貓，我養貓養好多年。我話俾你聽，喂街貓我亦都喂過好多年。你試下同啲街貓啊，你喂佢唔熟。我咪話喂啊，連見都未見過佢哋啊！你只可以擺低食物，同佢有好長嘅建立友誼嘅時間，佢先俾你出嚟望一望，能夠扭甩阿 Chop Chop 同埋小花隻手。 你個關講得關係咁似我同我老婆 啊！屌，能夠扭甩阿 Chop Chop 同小花隻手嗰個一定係熟人嚟。 所以我而家咪經常去對我老婆好啲，我希望有一日可以 佢扭甩佢手腳啊！屌， 我想揾個個 警察唔係傻噶。你試下養貓，狗就另計，貓嘅靈活度同埋個警覺性係好高噶。你要同只貓好熟，你先可以捉到佢。 我哋唔好理個背後動機或者點樣，但我哋都要譴責啲人要咁殘忍。 嗱，冇得佢為一錢啫， 佢為咩都好啦，佢為發泄又好，為做生品又好，都係值得譴責呢啲咁。 呢啲正撲街嚟噶啦，即係佢攞一啲弱者。剝削咗佢，佢唔係剝削啊！剝削你都有翻條命，佢係虐待。 你又唔攞自己嘅手咬斷，然之後發出去街度俾人。 屌呢啲正仆街，呢啲真係屌佢老婆正仆街。 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對啲貓？ 因為為錢啦、即係我睇就係為錢啦。即係嗱，我做啊咁耐人啦，我做咗咁耐生意，呢個人背後嘅目的只係一樣嘅錢。 人啊，真係卑劣啊！真係 人梗係卑劣啦！我話俾你聽，人同細菌一撚樣啊！屌 細菌都好知啊，起碼可以自己屌自己分裂啊！仆街人。啲人个閪分裂嘅， 我话俾你听，人啊好恐怖， 仲屌到人哋个肝裂添啊，同家产。 我自从啊，即系懂呢个人性以来， 外星人啊，见到地球都走啊， 梗系走啦，屌你吓卵死外星人啊！我最怕咩？最怕人。 点解地球咁快翻到外星人啊？ 咁因為啲外星人嚇你死咗，你嚇撚走啦！ 點解高速成日影唔到佢相咧？就是、高速一日， 高速走撚咗啦！即係我最怕就係呢、這個，即、就、係、是、人類，人類一樣好恐怖嘅動物嚟噶。我最憎係咩咧？群體。群體生存 有幾個我最怕噶啦？你睇下影響我中國最大嘅思想家毛澤東，你睇下個頭上嘅青瓜。你見撚到驚啊！佢老婆乾 唔係我覺得咧，毛澤東其實是一個最好嘅 sales， 因為你信撚咗佢買咗劣貨啫。呢啲咪賴嘢啦，大佬！ 佢自己又買咗劣貨乾清咯， 乾清都唔劣價，後生好撚靚噶，乾清 攞翻俾你。 我睇到佢後生都想 佢夠啊，小甜甜靚，屌你！ 哇，小甜甜啊，真係靚啊！ 小甜甜最靚啊！ 小甜甜靚， 而家有錢啊，有姑息贏咗。 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 家翁同埋佢奶奶都死撚咗。 唔係佢咧，小甜甜今次咧就真係即係令到一樣嘢茅塞頓開，就係、是、睇得出呢個世界有錢就真係乜撚都得， 使得鬼推磨。 有錢梗係使得鬼推磨啦，屌！即係我哋講咁耐都係為錢， 推擁啲鬼去推磨磨豆漿啊， 磨豆腐啊，屌！ 總之捉捉。扭插插嗰啲冚家產嚟 嘅，嗰啲正仆街啦，佢都係為錢啫，扭插插嗰個撚樣都 係。我哋喺度網絡呼籲，如果邊一個下可以咧提供呢一個扭插插嘅人嘅手腳嘅、我哋咧就嗌筍哥同佢打一輯紅風， 唔使嗱，好老實講，我身為一個中產，自己亦都做一小生意，錢銀唔係多，邊個能夠捉到呢個撚樣，定到佢罪，我話過100,000蚊袋喺佢個袋度。 哇！ 钱我唔系多啊， 我走先啊！ 屌你唔好咁啦，我都我自己硬啦，狗护士自己硬，我坚硬实皮啊俾佢，对住灯火都系咁讲噶啦。但我话俾你听，呢个卵样， 我惊个卵样一阵间走出嚟， 扭转自己只手脚啊！ 我先扑街咁冇硬，你就慢啦，我即刻卖只手俾你啊！真系， 屌唔系嗰个人一定系为钱噶，屌嗰个肯定系变态佬嚟，我同你讲，即系佢真系为钱而都做。 你扭断咗几多只猫？ 三只啦， 系啊，冚家铲啊，真系。 唔系，我觉得其实好呼之欲出噶，冚 家铲咗啦已经。 唔系，其实佢好呼之欲出，能够做呢单嘢嘅人，一定系同啲猫好熟。 我觉得佢 同呢个组织好熟。 我觉得佢应该为呢100,000蚊扭断自己嘅手。 应该要啦，根本呢个卵又为钱，屌佢老尾系 呢个天地不容啊！ 我觉得佢用嘅方法卑劣咗啲咯，搵钱唔系唔好，但如果你扭断啲猫猫手脚，为咗搵嗰1,000+，不如用第二啲方法啦，细佬。 唉，真系惨。 唔系，但系搵钱 最衰呢个世界冇因果啦， 因果咩冇啊？我话俾你听嗱。 咩因果啊？ 佛教里面嘅因果就系前因后果。嗱，你前世做啲咩，今世有啲咩，嗰啲我唔捻信嘅。咩叫因果？就系你掟紧做一啲咩之后会发生啲咩，嗰啲叫因果。你试下冲红灯俾人影快相，嗰啲咪叫因果咯。因果就好捻靓噶啦，但系就唔系隔世因果啊！讲俾大家听，隔世有冇因果嘅？ 唔一定嘅，好多人做好多衰嘢啊！到而家先完法外啦，我梗系唔系讲小甜甜啊，因果你先系。你都戆鸠， 你好似讲紧可博士喎。 我讲啊。老实商人都唔会噶， 啊屌你老味啦！ 老实商人嚟噶嘛， 系又系喎， 屌閪使乜惊啫？ 咁又系喎， 我系会俾人斩噶。 我哋啊唔出名咯，最紧要， 唔紧要啦， 最紧要唔出名，唔好俾人斩啦。都系讲翻一样嘢咧， 因果，屌你老味，我唔捻信啊，真系因果。就系想当年啊，阿释迦牟尼都系俾跌落嚟嗰个国斩死咗， 系咩？ 系啊，你唔知咩？ 唔知佢咁死噶？ 哇，系啊，死捻咗啦！ 哇，咁啊死得惨喎。 所以菩提就佢就讲一句。本无树，连镜亦非陀嘛。 嗱、啊，我讲俾大家听啦，佛教里边一个中心思想，佛学其实是一个哲学嚟嘅。大家信佛之前，你千祈唔好求几样嘢。第一，求财。 求财 释迦牟尼王子佢都唔求财，你走去求佢要钱。 第二求色啦， 第二求色啦，第三样嘢就是求好运。我话俾你听，佛家只系提供另外一个角度俾你睇同一件事。如果你想。自己有一個平安啲嘅心態。 唔係唔係，我想呼籲大家，如果大家冇思想，可以想求一個、精神寄託，參加青龍教啊。 冇， 我哋會俾好多平台你啊。你尤其是嗰啲豬閪啊、蠢嗰啲。 啱啊！ 你剝褲俾 佢。最緊要靚女，你嚟信我哋青龍教，喂唔得喎，人哋有註冊，我哋叫青蛇教，好唔好咧？ 點啊撚嘢都好啦，即係屌閪。 總之係屌閪救地球，光加冇窮人。屌 你啊！冇思想啊，想救濟或者係傷到嗰個得心靈安慰嗰啲過嚟 啊！啱啊！我哋最啱嗱吞精可以養眼㗎，大家。 我信人啊，乜都有啊，真係唉。 嗨莆田啊！屌你。 唉，仆街真。 嗱，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又錄到差唔多啦。牛醫生，我哋咧係咪有啲獎品送俾大家嘅咧？ 系啊，送个戳戳只手出嚟咯！ 屌你扭断噶啦，大佬就戳戳手送咩？嗰个正啊唔家产嗰啲叫扭， 送戳打戳戳过你只手出嚟啊！ 咦，咁啊好喎！ 抵啊！ 嗱，话说我咧就啊有冇广告卖下咁咧？ 但冇啦呢排， 冇啊！ 阿全哥都执捻咗， 系喎呢排冇乜广告卖喎。 金钻咯， 金钻啊， 紫嗰个咩紫藤啦， 紫藤卖过咯， 卖过咁啊你买咩 ？Spana 啦，捐钱俾 Spana 搞呢游击队啦！屌你， 好激啊！ 好捻激咁啊！有几捻激啊！屌你，咁激！屌你， 睇埋呢个世谋就知啦。 屌，我觉得嗰啲捻样咧，我话俾你听啦，嗰班职业暴徒咧，韩国嗰班唔惊，美国嗰班惊啊，全部收人钱噶，西。